一丝不苟，家里有多烦的事儿到舞台那会儿不能想，脑子一开小差一想别的事儿，准闹笑话。 有这事儿吗？ 他怎么会没有啊？这不叫前几年，北京长安戏院唱了一出戏， 没说 四郎探母， 这出戏好啊，大家伙都知道啊， 很多观众对这戏太熟了。 对， 不论是哪句台词，哪句唱腔，包括演员穿什么带什么，观众都了如指掌。 你还甭说观众了解 啊， 连我都知道这种戏。 这么说， 喜欢 戏迷 里边那个加了点什么的都会。 唱评戏 票友 那个太好了。哎，那天这出戏唱的还是真好，尤其是头一场坐宾，杨四郎有一段唱，向公主表白自己的身世。他唱完了之后呢，应该是公主接唱一段，就是听他言吓得我浑身是汗。 哦，就是夫妻对唱里边。 哎， 好啊， 本来那段唱的应该是这么唱。 来了， 我给您学学。呀， 抬抬抬，令抬令抬， 听他言吓得我浑身是汗，是五载到今里我才知根源，原来是杨家将把名姓改换，他思家乡将不容不得团圆，我这里走向前， 第二把里头 把里来见驸马，声古马也细听杂言，早晚间有写过言语怠慢，不知这不怪罪你的海量放宽。 好， 公主唱完了，杨艳辉接唱几句，公主啊， 红梅放回来来你看， 我和你好夫妻恩的不亲，见公主又何必离太亲，杨艳辉有一日冲你得战，绝不忘心公主恩重如山。 好， 哎， 这段最精彩， 本来这段戏是应该这么唱， 是 夫妻对唱， 对， 这是戏胡， 是 没想到啊，那天这儿出笑话，杨四郎唱的时候 啊， 这公主脑子走私了， 怎么回事？ 请了一个客人今儿来听他戏， 嗯， 不知道来没来，这俩眼睛站台上，他往底下学嘛，找这朋友看来没来啊，正在这会儿该他唱了，一张嘴把词儿唱错了。 怎么唱的呢？ 呀， 抬抬抬，令抬令抬， 听他言吓得我啊，去， 怎么意思？ 坏了，正赶这会儿台底有一位打屁的， 呵，瞧这寸劲儿， 吓一跳，心里这么害怕，一哆嗦把词儿给唱错了。 怎么唱的呢？ 听他言吓得我浑身哆嗦 啊，哆嗦， 哎呦，唱完他也愣住了，应该是浑身是汗，我怎么给唱成浑身哆嗦？ 是 这唱戏可有规矩。 什么规矩？ 离不开十三刀大折，浑身是汗是缘前者，浑身哆嗦是缩脖者，这一个字一错，这道折全乱了。 行，那就别唱了 啊， 别唱了， 不唱 乱了，唱什么呀？ 不唱这戏不就砸了吗？ 那怎么办？ 哎，他有主意，他把这段唱上，整个折韵都给改了， 全给改了， 全都按这个缩脖者给唱下来了， 全给唱下来了， 而且意思是一点没乱。 哎，我知道 啊， 对。学姐怎么样？ 我给你学。 哎，对，这咱这么唱来 的。呀， 抬抬抬，令抬令抬， 听他言，吓得我浑身哆嗦。十五载到今里，你才把实话说。原来是杨家将把名姓改过，思家乡想不如，无可奈何，我这里走向前， 提了哪里都 把里见过驸马。 抬领抬， 尊一声驸马爷，细听他说，